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今天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将公开宣判方舟子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案，方舟子索赔32万，崔永元反诉并索赔67万。俩人为什么吵来着？忘了。澳大利亚将出资9.3亿澳元成为亚投行第六大股东，发达国家就剩美日了。希腊谈判遭遇阻力，美国股市全面下跌，这谈判忽好忽坏，涉嫌操纵股市了吧？ 第二点，正点。 我国拟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部部长就职时需公开向宪法宣誓，仪式感还是很重要，比如入党就宣誓。我国已经和99个国家缔结了互免签证的协议，别高兴太早，因私护照免签的不多。北京收费公路去年亏80亿，亏损额持续加大，那就继续收吧。明天是国际禁毒日，中国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人，并且正向演艺人员、公务员等群体扩散。演艺人员不是早就扩散了？红色通缉令，外逃嫌犯程维高之子程牧阳申请加拿大难民被拒，这下没爹可拼了。一些机关大楼不设4、13、14层，办公室的桌椅讲究朝向，桌上摆放转运石，中纪委批判说信风水是一种堕落，这叫不问苍生问鬼神。韩志然因严重违纪被免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职务，他最知名的政绩就是被假港商蒙骗炸毁刚刚建成4年的市公安局指挥大楼，建所谓的 CBD， 是信了风水吧？收买被拐儿童可能由之前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还是太宽容了。昨天晚上，桂林一家幼儿园门口，一男子被捅身亡，3岁儿子被抢走拐卖便明抢了。深圳五金厂62岁的保安周永德在岗位上猝死，厂方称超龄农民工不受劳动法保护，拒付赔偿和火葬费，工会在哪里？广西有个光棍村，1/3成年男子没有结婚，这些年没有一个姑娘嫁进来。剩男和剩女的不同在于，他们既剩着也不被关注。 第三点，论点。 长春市11高中高考再创佳绩，全班50个人分数全过600，平均分660，这已经是这个学校连续第5年出现高考最牛班。如此骄人的成绩引来很多羡慕赞美之声。微博网友麦兜兜飞啊就说，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他们自己知道，这是最拼的学生应得的成绩。网友 baby 2012的救赎说，因为坚信理想才能如此出类拔萃。此外呢，也引来了不少质疑，认为集中优势资源为博出位而打造精英阶层，教育失去了公平性。新华日报评论说，苗好地肥必然出现最牛班，这是教育失衡的缩影。真正的教育不是只让优秀的学生更优秀，而是让最大多数的学生也能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博客中国的评论认为，最牛班是另一种政绩，如果学校把最牛班作为办学亮点，会偏离教育的本质。不管怎么讨论，对这些孩子来说，高考成功都是可喜可贺的事儿。 据点。 第一句，基层的很多党员干部看似职位不高，但是腐败能量很大。南京纪委宣传部部长孔祥林这样说，昨天南京纪委向社会开放了首个蚁滩，就是蚂蚁贪官，比苍蝇还小。警示教育馆、村官、科长等基层的芝麻官的贪腐劣迹和胆大妄为令人触目惊心，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本人因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不配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广州从化市委书记黄河红在辞职信里这么写道，黄河红已经被带走立案调查，昨天其人大代表资格也终止，不配履职。都不配辞职，应该直接罢免吗？第三句，我们不是黑车。昨天优步首次回应黑车争议，上海地区总经理王晓峰说，千万不能把我们当黑车，我们不是黑车。他还举例说，我相信采取了新科技的事物， 开始会遇到摩擦、质疑、冲突，但随着时间推移都会消失。你希望摩擦消失，有人希望你们消失。 第五点，乱点。 丽江古城原环卫局长李文伟率班子成员冒领环卫津贴和加班工资数十万，被判挪用公款，免于刑事处罚，被降级处分，罚得有点重，应该多罚两杯。专家解释，西红柿味道变淡原因有三个：长途运输、提前采摘喷催熟剂，还有使用化肥，听着就不是滋味。沈阳出现芯片局，号称交200当场返200，还免费送菜刀，谁知市民交钱后不仅不退，还被菜刀砍伤了。天下哪有免费的菜刀。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女儿陆杰喜开通淘宝网店代购母婴用品，明明可以拼爹，她却要自食其力，这就是明明和她的区别。英国一群13-14岁的男生发明了一种变色安全套，戴上以后可检测各种病毒，并显示相应的颜色。什么叫色即是空，越色越没戏。一个26岁的韩国小伙总被误以为是10多岁的小孩，原来是患有高地人综合症，会一直保持童颜，这是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吧。 第六点，特点。 这两天高考分数陆续出炉，马云回忆起自己的高考，给考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说，我们这些不太会读书和考试的人未必没有我们的运气，只要我们坚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并努力把它做好做完美就行。马云呢，参加过3次高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第一次数学只考了1分，之后他当过秘书、搬运工，踩着3轮车帮人送书。第二次数学19分，进步巨大，但总分还是差了140，父母都觉得你不用再考了，可是他白天上班，晚上上夜校。第三次数学考了79分，终于考上了大学。马云在信中说，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者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就是别骄傲也别气馁，道理很老，但是让他这么一说，不管考得好的考得不好的，心里恐怕都会一热，相信自己，或者能考上好大学，或者能成为马云。 第七点，槽点。 最近新华社连续报道中国贫困地区的生存状况，看了触目惊心。昨天有一篇报道，孩子，哎，让人很心酸，讲的是贫困地区的学生呢，睡觉要抽签。贵州的高平小学孩子们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上课，这里是教室兼寝室，前半部呢是课桌，后半部是上下铺，女生呢睡大通铺，另外呢还有4张床可以睡8个人，但是有12个男生，只好大家抽签，抽到的睡床上，抽不到的睡课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目前全国农村人口的 7.2% 是贫困人口，总人数超过了7000万，其中的老人孩子过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当我们富的可以让飞船上天，可以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可以发起成立跨区域的国家间投资银行，可以减免很多国家的债务，却买不起孩子们的几张床，建不起一间像样的学校。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强大，最短的那块木板才决定了真正的实力。更多的媒体应该学习新华社，去过问如何让底层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而不是去问一个拾荒老人你幸不幸福。好了，说点高兴的，日本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多听广播可以锻炼大脑，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会非常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大脑呢就会积极运动起来。相反，如果每天只盯着电视啊、手机啊，大脑机能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老年痴呆。所以要恭喜你们，一定要坚持听啊！好了，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蜻蜓 FM 新闻频道搜索红七点，你就能听到我了，记得收藏哦。同时关注红七点的官方微博，上面有我们的微信群二维码，欢迎加入。大梦先觉红七点，提神醒脑，明天见。